家世回来了，虽然今非昔比，但是谁也知道这支家世就是昔日那个豪门的直接继承，只是家里豪华奢侈的东西都卖了，看起来有些落魄罢了。但是对于很多忠诚的粉丝来说，只要还在，那就是好的。当家世胜出的那一瞬，陈果真真切切地听到外面传来的喧闹声，然后还有人放起了爆竹。 他们在庆祝的就是家世的胜出，是家世的回归。家世是属于这座城市的，过去是，现在依然是。星星虽然同样在此，甚至接过了家世曾经的主场，也拥有了不错的主场上座率，但是显然比起扎根H市10年的家世，星星还差得远。竞技事以成绩为尊。 但是感情这东西，全心付出可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转移的。有何感想？陈国问叶修。不错的比赛，经验上明显是玄棋战队更老道，但是家世的年轻人更有锐气，最终他们把握到了更多的机会。谁问你这个了？我是问你对家世回来的感想。 挺好。下赛季就要成为对手了。手下败将，何足挂齿？装什么呀你？陈果无语。叶修那根本不是会将任何对手视为何足挂齿的人。叶修继续笑，却不再说什么，静静的望着电视，看着家世那个新一代的战斗法师，在屏幕中对着所有人宣布。 我们回来了。是啊，回来了。离开还能回来，这种感觉很好吧？叶修想到自己退役的那一年半，忍不住也唏嘘了起来。家世回归，这成为了第二天的各种头条。而这支家世并非豪门，而只是豪门的破落户，却还能毅然不倒，毅然冲破挑战赛。 这更让这支年轻的新家世军团得到了一致的好评，媒体开始详细报道这支军团的选手和角色，这种期待堪比去年击破豪门家世的星星了。这一年之间，家世就在两极中交替度过，豪门的实力却输掉最关键的比赛，招来骂声一片。落魄的水准却征服了最终的关卡，赢得各种赞誉。 家世的未来会怎样？大家已经开始津津乐道的讨论了。但是他们只有半天的时间，晚8点半常规赛第36轮开打，这里展开的将是更加激烈的角逐。星星本轮坐镇主场，迎来的对手是倒数第二、已经出局的明清战队。在人们看来，这当然和宋飞一样。而呼啸本轮对手鹤舞。 百花和雷霆两队捉对厮杀，成为本轮被选为直播的重点赛事。301继续他们辛苦的赛程，本轮客战挑战蓝雨战队。因为赛程走到关键，所以星星对手虽弱，本轮前来观战的观众却一点也不少。而这一次，观众终于大饱眼福，没有留下丝毫遗憾。星星10-0完胜明清。 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，给几队上了一道强力保险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本轮团队赛叶修依然没有出场。但是这一次，星星上场的团队选手干净利落地扫灭了来敌，让那些蓄势待发、准备口诛笔伐星星的家伙们只能恨恨地咬紧牙关。呼啸本轮也是9-1大胜了实力不强的鹤舞。 百花和雷霆的死掐再次陷入雷霆本赛季一再上演的节奏。个人赛百花4-1领先，但团队赛雷霆获胜，最终雷霆6-4反超百花。而301客场7-3战胜了蓝雨，艰难的赛程竟然被他一步一步闯了过来。轮回、微草、蓝雨3连击，他们一共拿到了15分。 虽然暂时还是处在第9位，但到底保证了没有掉队。他们距离此时的第8百花战队只有1分的差距， 完全有可能在一轮内逆转，而第37轮看起来就是一个漂亮的好机会。第37轮301主场迎战本赛季倒数第一临海战队，而百花却在此时迎来了霸图。霸图战队在36轮里10-0狂胜了临海，蓝雨却在本轮输给了301，两队在积分榜上发生了变化，霸图战队又一次升至了第二位，将蓝雨挤到了第三。第二和第三都有季后赛的小主场优势，不同的就是最终的排位奖金有点区别，不过这两支豪门显然都不至于为了这点奖金展开争夺，霸图老将当然也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过分消耗精力。和301的比赛他们当然也不会放水，但是他们总不至有打总决赛的那种毅力和劲头也是人之常情，如今的各项竞技赛事都是如此漫长，要求选手们任何时候都全力以赴反倒有些不科学。有这种种因素掺杂在一起，未来形势显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就剩两轮，各大战队都在咬着牙告诉自己，两轮之后天堂还是地狱立见分晓。5月29日，常规赛第37轮开打，星星客场挑战呼啸，成为本轮被直播的比赛。呼啸现场人山人海，座无虚席，自采用人盯人的团队打法以后，呼啸屡创佳绩，从选手到粉丝都是士气大振，夺冠的口号都被他们重新拎出来了。而本轮主场迎战的对手正是10-0横扫过他们的星星，全场充满敌意，从星星选手入场开始，各种嘘声就围绕着他们。个人赛首轮星星照旧是叶秀出场，连胜35轮，媒体都已经没力气一再重复这个变态的事迹了。本赛季的单挑之星毫无疑问已经可以提前发给叶秀，他的个人战赛机遥遥领先身后的选手，至于身后那位是谁，战机如何，大家都懒得去关注了，反正也没有比较的意义。现在大家就等着看叶修是不是可以最终完成37轮连胜的壮举。更有人开始遗憾叶修没有在赛季第一轮打个人赛，否则的话38轮那就不叫连胜，要叫全胜了，这个战机将永远无法超越，顶多打成平手，除非联盟再次扩建新增战队。 叶秀已经出场，这是他的第36轮个人赛，目前他已经连胜了35轮，不知道会不会在这里终结呢？呼啸会派出谁来对付叶秀呢？会是队长唐昊亲自上阵吗？ 潘林在叶秀出场后开始煽动观众情绪，关注呼啸战队的出场选手。最终呼啸战队本轮首发出场的选手刘昊， 刘昊是刘昊，呼啸副队长刘昊，前家是副队长，由他来挑战叶修，是因为了解吗？他有什么把握吗？叶修的连胜记录会终结在刘昊这个昔日的副手手中吗？ 潘林一看这出场选手兴奋，这有话题呀，媒体最喜欢有话题的对决了。 叶修会在个人赛首发出场完全不是秘密了，所以一般战队的安排或者田忌赛马，第一轮就放叶修去赢，再或者就是派出有把握一战的选手尝试狙击一下。刘昊的话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呼啸的弃子，他的出场看来是有针对性的部署。 李一博说， 哦，难道刘昊已经找到可以战胜散人君莫笑的法门了吗？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 李一博唯恐潘林让他分析预测，连忙说道，这可是叶修的比赛，分析预测别搞笑了。很快个人赛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， 不是正面对决。 看到选图后，李一博立即做出结论， 这图是很经典的适合魔剑士发挥的地图，障碍之间的割据非常契合魔剑士的攻击距离。 刘昊果然是有备而来啊， 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这两年有多大的长进。 一进比赛，叶修就在频道里说着， 呵呵，请老队长多多指教。 刘浩频道里客气地谦虚着，特别有风度的样子，其实肺都快气炸了。他已经不是家事训练营的学员，也不是家事板凳上的替补，也不是角色选手，通通不是。我根本不再是你叶修的部下，我是呼啸战队的副队长，本赛季的全明星选手。但是你这家伙凭什么还是那么高高在上的口气？看看我有多大长进，如今的我还需要你来做点评吗？长进，就让你知道我的长进。刘浩的魔剑士暗无天日，果断出击，没有迂回，直奔中路。石林是这幅单挑图的名字，一根根一人粗的石柱林立在这片地图上，分布得相当密集，发生在任何一处的战斗都不可能完全避过他们，遮挡在这一战中无处不在。暗无天日很快杀到了中路，但是左右一看，居然没有巨魔啸的影子。 老队长怎么不在啊？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！ 刘浩立即在频道里说道。 怎么会？我的风格就是因地制宜啊！ 叶修很快回答。在哪里？刘浩频道里胡作轻松，心里其实挺紧张。这图要打偷袭，可也是挺让人厌烦的。刘浩没有让暗无天日一直停留等候，也摆出要偷袭对方的架势，开始贴靠着石林走位。嗖，一道人影在20个身位格外一晃而过，一下就从一根石柱闪到了另一根背后。刘浩连忙调整视角，捕捉这难得出现的踪迹。刘浩死死地盯着那一根石柱，巨魔啸就在那背后。暗无天日开始朝那儿移动，小心翼翼的。正面对抗，在这幅图上，刘浩并不惧怕。